再度暗中淌泪，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，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，我的心如水，你不必知罪。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？你我之间有谁？是缘是情是同春，还是意外？有泪有罪有付出，还有忍耐？是人是长是寒冬，重在。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盼望我别去后，会共你在远方相聚。每一天无憾。每一天相对，盼望你愿意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。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，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？你是长是寒冬。